2013年1月至12月，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在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在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睇同埋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节啊！嗱，讲起呢个陈家信法官咧吓，咁啊，6月5日律政司就入禀高等法院啊，就申请禁制令，要禁呢个袁荣光归香港啊！咁呢个议题咧，我哋就已经。即係喺踩場講過㗎啦，又話喺呢個踢爆度又特登做咗啊，即係嗰段都幾過癮嘅，我覺得啊都唔少人睇啦。嗰個寫文又有字幕嘅咧，都有啲人都會留心睇嘅。好過就咁睇完我爆竊啊，咁就算數，嗰個睇唔到我樣嘅。咁結果都 OK 嘅，我哋試咗呢個咁嘅改動都叫做有人睇嘅，係咪？咁啊對我嚟講啊會辛苦啲啦，我要寫篇嘢㗎嘛，係咪？咁我做踢爆，我可以出四條片都得㗎，係咪？咁加埋四條片，咪個流量咪多咯。但我而家寧願出一條片，就我齋講，咁咪有字幕係嘛？咁誒咁有咁嘅好處咧，就唔使同而家即係踩場咧，就即係重複啦，係咪？咁就入品呢個即係入品狀啦嚇。咁啊，即係我哋上次都有介紹過嘅啊。咁啊，亦都有好多評論同分析啦。咁呢度我哋就唔會再重複嘅。咁呢一個禁制令咧，而家都仲未批。咁啊，邊個負責咧？就係呢條謀理啦，陳家信法官就係佢負責嘅。而家就押後到呢一個7月21日啊。咁上次我哋講到咧，就陳家信就問呢一個即係律政司方面，咁你係咪對付全世界嘅先？咁啊，律政司就答覆咗，就呢一個就係只係針對香港，就唔係對付全世界嘅。咁你唔係對付全世界咧，咁嗰啲即係國際科技咧，啊，都係受到影響嘅，係嘛？都會因為呢一個即係所謂禁制令會受到影響。受到影響嘅意思嗱，我哋要分兩個層次嚟睇。一個層次就係，佢免麻煩，屌你咩？你有既然有個禁制令，我費事以身試法係嘛？咁我自動識做係嘛？呢個一個。另外一個就是你又有國安法，又有禁制令，屌你咩你？喂，我就老實講，屌你，我唔係怕咗你，我唔同你玩啊，係嘛？嗱，而家你打出嚟呢個圖就唔係而家我要講嘅嘢嘅 ，OK？ 拎走佢，我講 iTunes， 講 Apple 啊，唔係講呢個嘅 ，OK？ 你唔好咁係又對個圖出嚟，唔係又對個圖出嚟，跟住我見到個圖，我又要講係嘛？就 iTunes 啊，就下架呢一個袁榮光歸香港。咁然後喺呢個 Apple Music 咧，原創版又消失，係嘛？嗱，咁即係話咩咧？你可以話睇你用咩角度嚟睇，你可以話 Apple 跪低，係嘛？嗱，禁制令都未出喎，而家係7月21日先至再處理喎。7月21日會唔會頒布呢一個禁制令咧？呢個陳家信法官唔知，而家佢自己都一 即係一夫都係，係嘛？咁但係嚴肅訓戒啫，就唔代表佢唔可以就呢、這、一個即係政府申請禁制令呢一件案，就係佢唔可以處理噶嘛，係嘛？咁其實就唔應該俾佢處理嘅，老實講，係嘛？嗱，雖然個結果都係一樣，唔係邊個法官處理呢、這個禁制令都一定係過噶啦 ，OK 係嘛？一定係批噶啦，冇分別。咁但係你要懲罰呢條契弟啊嘛，都要啱唔啱啊？係咪？嗱，講翻而家嘅情況就係、是，佢咪下架咯，係嘛？有人自動，你可以話佢自動識做啊嘛。iTunes 就已經將呢個袁榮光歸香港下架，係嘛？咁已經購買下載嘅音樂就可以繼續收聽，係嘛？咁同樣係 Apple 嘅音樂軟件 Apple Music 咧，亦都冇辦法搜尋大部分嘅即係袁榮光歸香港嘅版本啊。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個禁制令未出啊。咁 Apple 做嘢啦。咁你喺政府或者喺港共政權就話嗱，你哋屌你咁，我哋啊出禁制令，佢就自動即係要跪低啦。禁制令都未出就申請啫，咦啦有威力啊，係嘛？咁你可以咁樣睇嘅，你可以阿 Q 屌，你可以精神性離法。咁但係唔代表呢段影片唔可以流通噶嘛，係咪？嗱，所以到而家為止咧，即係呢個 YouTube 咧嘅影片咧，即係呢個袁榮光歸香港影片仍然有嘅 ，OK 未消失。嗱，我用詞都好審慎嘅，未消失啊。嗱，我哋講咗幾次就係、是、你攞呢個禁制令都要多嚿魚。是吧？呢首歌唔会消灭嘅，是吧？喂，你喺外国好多其他地方，你喺网上一样可以睇得到嘅，是吧？你搞咩啫？是吧？咁你只能够喺香港度執法，咁讲明咪針对全世界嘛？咁你唔系針对全世界，咁喂，其他嗰啲地方人哋一样可以即係发布流传呢一段影片㗎喎，啱唔啱？係咪先？是吧？咁好啦，你要令到香港全部唔見咗呢段影片，係嘛？甚至以後你亦都唔會喺街上有人會彈呢首歌，咁你可以做得到，係嘛？你可以做得到。咁但係如果有人屌咧唔就範，佢都要繼續去睇呢個袁榮光歸香港嘅呢影片或者聽呢啲音樂，咁你點拉啊？你話俾我聽。佢部手機有，咁係咪每一個人都要屌你咪係人咧走埋？踢鬥屌你咁就嚇、啊，你就要抄佢部手機叫喂解鎖，有冇袁榮光歸香港咁啊？屌你咁真係好撚多警察啦、啊！你而家嚇，不如叫工聯會啲人出嚟做啦，屌你啦咩？叫民建聯嗰啲人出嚟做啦，要新界社團聯會、九龍社團聯會、香港社團聯會，屌你乜咁撚多社團聯會都係嗰班人嚟嘅啫嘛，其實係嗰啲咩中親會、同鄉會，叫曬佢哋出嚟啦，係咪？要你舉報啦！睇冇隔離啊，邊個啊？個朋友啊、親戚啊，要有聽呢首歌，有分享呢啲影片啊，咁啊揾警察拉鳩佢，係咪咁啊？即係你如果將香港搞到咁樣咧，就唔係香港人死啊！屌你乜！你呢班做官都好快死嘅啫，係咪啊？嗱，其實 YouTube Music 咧就即係只剩翻呢個袁榮光台灣樂團嘅版本啊。咁但系 YouTube 咧上面有影片嘅版本嘅啊，呢、這个就系、是、啊，另外嗰个 Spotify 亦都喺傍晚时分将音乐下架噶啦，冇办法播放歌，呢啲全部都自动识做噶啦，系嘛？咁啊，承建案咧就排期7月21号先聆讯，系嘛？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佢。律政司今日咧就話，根據法庭嘅命令咧，就嗱嗰個係一個司法程序嚟嘅。佢喺頒呢一個即係頒發呢個禁制令之前啊，有個司法程序就話，律政司就根據法庭命令，將有關禁制令申請嘅傳訊令狀、臨時禁制令嘅傳票同埋法庭命令上載喺特區政府、律政司同埋警務處嘅網站，咁公眾人士可以上網查閱。咁亦都可以提出抗辯嘅，6月21号之前，即係話之前咧喺辦公時間到灣仔分區警署報案室提交法庭命令指明嘅個人資料，同埋繳付所需行政費用咧，就接受送達案件相關文件副本。咁啊，收到呢啲文件之後，7日裏面提出書面反對理由。咁呢個一個程序嚟嘅。咁我諗都會有人會反對嘅。OK， 係嘛？有人會反對嘅。咁但係 反對都冇撚用嘅，呢個係 OK 係嘛？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程序嚟嘅，咁一定有人會反對啦，點會唔反對啫？係嘛？咁另外而家我哋就要密切注視呢個 Google 啦。屌你 Google 會唔會就範咧？你估係嘛？因為之前呢、這個政府的講法就是多次跟呢個 Google 交涉不果，都冇結果嘅，係嘛？唔肯睬你，要求佢即係將呢個勇軍進行曲置頂，係嘛？佢都冇人睬你嘅，係嘛？因為佢喂 Google 唔可以幫你做呢樣嘢嘛，好明顯就係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咧，嗱，而家禁制令未批，蘋果就已經跪低，所以 iTunes 就下架，現榮光歸香港。但係 YouTube 影片版本暫未消失， Google 就面臨一個考驗。呢、這個考驗係咩呢？喂，佢哋成日話，即係佢哋 Google 初出嚟嘅時候，佢有句金句嘅，知唔知啊？啊 ，Don't be evil， 不作惡。就因為不作惡呢一個即係開創時期嘅所謂企業座右銘，呢個不作惡啊 ，Don't be evil 係嘛？咁就2010年咧就撤出呢個中國市場係嘛？咁因為佢唔可以配合中國政府對佢哋嘅審查係嘛？屌你乜你審查騰訊，騰訊唔使審查啦，佢自動去做照足你要求係嘛？你要乜嘢佢都俾你㗎啦，係咪係嘛？但係 Google 就唔得，唔係呢個就係佢嗰個企業嘅座右銘，係嘛？咁呢幾個字咧就面臨考驗啦，而家係嘛？英文又係三個字 ，Don't be evil， 係嘛？中文咧就不作惡，係三個字。呢三個字就面臨考驗啦。嗱，你 YouTube 嗰個影片仍然都喺度，係嘛？但係可以擺幾耐咧？係嘛？咁仲有就係、是。喂，有些人可以繼續上載的，咁繼續上載的時候咧，你係咪唔俾佢上載咧？紅標佢咧，屌你唔係黃標咧，紅標咧，係嘛？咁呢個就大家即係可以但咧其實咧，如果你 Google 跟住又跪低嘅話咧，係咪？即係因為好簡單啫，到時你 Google 個理由就是、哦，法院出咗禁制令喎。係嘛？咁我哋喺香港係嘛？即係 Google 喺香港都有活動㗎，係咪？呢個科技都喺香港㗎嘛，係咪？咁點咧？咁我咪要遵守當地嘅法律啦。咁用呢個做理由係嘛？好啦，咁你嗰個內容審查，例如而家佢有啲所謂 Google 有啲內容審查咧，都要啲人喺度嘈㗎啦，係咪？即係好似 YouTube 咁樣，你作為一個內容供應嘅平台，同埋係你 Google 嘅揾食工具嚟嘅。你老母你成日黃標啲內容，令到人哋冇廣告費收，係嘛？咁呢個已經係好有問題嘅啦，俾人即係嘈咗好耐嘅啦，係咪？咁你又可以根據一啲你嘅所謂社，即係嗰啲社群守則，多啲人去投訴嗰啲影片，你就搞搞人哋，等到佢流量咧就少啲，係嘛？屌我哋啲影片啊，成日俾人投訴嘅，梗㗎啦！屌你啦，咩嗰啲親家又有，屌你咩嗰啲共產黨嗰啲外圍又有，係嘛？我嗰陣時。屌你仲未用 YouTube 直播嘅時候仲慘啊！唔家產，我哋要俾好多錢用個 live stream 係咪？成日就俾人 hack 俾人搞係咪？都好艱難嘅，其實係係咪？咁呢個係對 Google 係一個考驗嚟嘅。咁如果你又就範嘅話，屌你咩？咁仲有咩啊？咁你就要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啦。你要面對屌你美國嘅國會，屌你係咪？喂，咁你有眼睇噶嘛？屌你乜 TikTok 嗰啲啊？嘿，喺國會度係嘛？嗰條友喺度新加坡仔俾人盤到係嘛？咁你如果你喺呢一件事上邊，你 YouTube 做呢啲咁嘅衰嘢，你作惡嘅話，咁你唔使喺國會度解話係嘛？所以都好複雜嘅係咪？咁啊，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咁講到尾就係 Google 話 Don't be evil， 但係呢個特區政府，屌你咩？呢個港共政權喺中國共產黨呢個萬惡嘅政權輪譯底下，你就不斷喺度作惡啊嘛，啱唔啱啊？ 咁所以你要顶住佢，佢作恶，你又跟住佢作恶，系嘛？咁你咪违反咗呢个 Don't be evil 呢个即系企业嘅座右铭咯，系嘛？佢而家每日都喺度作紧恶噶嘛，系嘛？啊，同你系相反噶嘛，所以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啊！好，休息阵。